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八章婚礼第23集。 第二天下午三点，哈利、罗恩、弗雷德、乔治站在果园里巨大的白色帐篷外，恭候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哈利喝了大剂量的复方汤剂，现在成了当地奥特里圣卡齐波尔村里一个红头发麻瓜男孩的模样。弗雷德用召唤咒偷了那个男孩的几根头发。他们计划向客人介绍哈利是堂弟巴尼，反正韦斯莱家亲戚众多，但愿能把他掩护住。四个人手里都捏着座次表，可以帮着指点客人坐到合适的座位上。一小时前来了一群穿白色长袍的侍者和一支穿金黄色上衣的乐队。此刻这些巫师都坐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抽着烟斗。哈利可以看见那里袅袅升起一片青色的烟雾。在哈利身后，大帐篷的入口里面铺着一条长长的紫色地毯，两边放着一排排精致纤巧的金色椅子。柱子上缠绕着白色和金色的鲜花。弗雷德和乔治把一大串金色气球拴在比尔和芙蓉即将举行结婚仪式的地点上空。外面，蜜蜂和蝴蝶懒洋洋地在草丛和灌木树篱上飞舞。哈利感到很不舒服。他冒充的那个麻瓜男孩比他稍胖一些。在夏天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他感觉他的礼服长袍又热又紧。 等我结婚的时候， 弗雷德一边扯着他长袍的领子一边说道， 我才不搞这些讨厌的名堂呢，你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我要给妈妈来一个全身束缚咒，一直到事情办完。 不过他今天上午表现还可以， 乔治说， 为婆媳不能来哭了一鼻子。 其实谁稀罕他来呢。哦，天哪，做好准备，他们来了，看。 在院子的最远端，一个又一个色彩鲜艳的身影凭空出现，几分钟后就形成了一支队伍，开始蜿蜒穿过花园朝大帐篷走来。奇异的花朵和带魔法的小鸟在女巫们的帽子上颤动，珍贵的宝石在许多巫师的领结上闪闪发光。这群人离帐篷越来越近，兴奋的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越来越响，淹没了蜜蜂的嗡嗡声。 太棒了，我好像看见了几个妹娃表妹， 乔治说，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些。 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了解英国习俗，我去照应他们，不用这么着急嘛，董婷。 弗雷德说着冲过队伍前面那群吵闹的中年女巫，抢先对两个漂亮的法国姑娘说道， 请允许我为你们服务。 法国姑娘咯咯笑着让她陪他们进去了，剩下乔治去对付那些中年女巫。罗恩负责招呼维斯莱先生在魔法部的老同事珀金斯，而落到哈利手里的是一对耳朵很背的老夫妻。 你好啊， 他刚走出帐篷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接着看见唐克斯和卢平站在队伍前面。唐克斯专门把头发变成了金黄色。 亚瑟告诉我说你是卷头发的那个，昨晚真是抱歉。 哈利领他们走过通道时，他压低声音说， 魔法部目前对狼人镇压得很厉害，我们认为我们在场恐怕会给你们惹麻烦。 没关系，我理解。 哈利更多是对卢平说的，卢平迅速朝他笑了笑，但他们转过身去时，哈利看见卢平的脸又变得阴郁愁苦起来。哈利很不理解，但没有时间琢磨这件事了。海格制造了一场大混乱，他把弗雷德指点的位置搞错了，没有坐在后排专门给他用魔法增大加固的那个座位上，而是一屁股坐在了五把椅子上。现在那些散了架的椅子就像一大堆金色的火柴棍儿。维斯莱先生在修复那些破烂，海格大声对每个肯听他说话的人道歉。哈利匆匆回到入口处， 发现罗恩正与一个模样十分古怪的巫师面对面站着，那人有点对眼儿，棉花糖一般的白发蓬在肩头，帽子上的穗儿直垂到鼻子前面，身上穿着一件淡黄色长袍，颜色耀眼刺目。他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上面闪着一个古怪的符号，很像一只三角形的眼睛。 我是谢诺菲留斯洛夫古德。 他朝哈利伸出一只手说， 我和我女儿就住在山那边，善良的维斯莱夫妇好心邀请了我们。我想你认识我们家露娜吧。 后面这句话是对罗恩说的。 认识， 罗恩说。 他没跟你一起来吗？ 他在那个迷人的小花园里跟地精们打招呼呢。 他们遍地都是，真是讨人喜欢的。 很少有巫师明白我们能从聪明的小地精那儿学到多少东西。 哦，他们准确的名字是 花园工兵精。 我们的地精知道许多绝妙的骂人话， 罗恩说， 但我想是弗雷德和乔治教他们的。 哈利领着一群男巫走进大帐篷，这时卢娜跑了过来。 你好，哈利。 他说， 我叫巴尼。 哈利慌乱地说， 哦，你连名字也变了。 卢娜愉快地问， 你怎么知道？ 啊，从你的表情看出来的。 他说，卢娜像他父亲一样，穿着鲜艳的黄色长袍，头发上还配了一朵大大的向日葵。一旦适应了这些明亮的色彩，你会觉得整体效果其实还是挺赏心悦目的，至少他耳朵上没再挂着小萝卜。谢诺菲留斯正和一个熟人谈得投机，没有听见卢娜和哈利之间的对话。他跟那个巫师道了别，转脸看着女儿。卢娜举起一根手指说， 爸爸，看，一只地精居然咬了我。 太棒了，地精的唾液特别有用。 洛夫古德先生说着，抓住卢娜伸出的手指，仔细打量那个出血点。 卢娜，我亲爱的，如果你今天觉得有什么才华冒头，也许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想唱歌剧，想用人鱼的语言朗诵，千万不要抑制它，那可能是工兵精赠予你的才华。 罗恩与他们擦肩而过，从鼻子里响亮地哼了一声。 罗恩，尽管笑吧。 卢娜平静地说。这时，哈利领着他和谢诺菲留斯走向他们的座位。 但我父亲在工兵精魔法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真的？ 哈利说，他早就决定不要对卢娜和他父亲的奇特观点提出质疑。 可是你真的不需要在那伤口上涂点什么吗？ 哦，没关系， 卢娜说。她像做梦一样吮着手指，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哈利。 你看着真精神。我对爸爸说，大多数人可能都会穿礼服长袍，但他相信出席婚礼应该穿太阳色的衣服，为了讨个彩头，你知道的。 他飘飘然地跟着父亲走了。罗恩又出现了，一个年迈的女巫紧紧抓着他的胳膊。老女巫鹰钩鼻，红眼圈，还戴着一顶粉红色的羽毛帽子，看上去活像一只坏脾气的火烈鸟。 你的头发太长了，罗恩，刚才我还以为你是金妮呢。我的老天，谢诺菲留斯洛夫古德穿的那是什么呀？他看着真像一块煎蛋饼。你是谁呀？ 他朝哈利大声问。 哦，穆里尔姨婆，这是我们的堂弟巴尼。 又是维斯莱家的，你们繁殖得像地精一样快。哈利波特不在这儿吗？我还以为能见到他呢。罗恩，我好像记得他是你的朋友，那也许只是你自己吹牛吧。 不，他不能来。 找借口是吗？看来他倒不像报纸照片上那样没头脑。我刚才一直在教新娘怎么戴我的头饰才最好看。 他嚷嚷着对哈利说， 妖精做的， 知道吗？在我们家流传了好几个世纪。她倒是个漂亮姑娘，不过到底是个法国人。好了好了，快给我找个好座位，罗恩，我都107岁了，最好别站得太久。 罗恩意味深长地看了哈利一眼，走了过去，很长时间没再露面。当他们在入口处再次碰见时，哈利已经又领十几个客人找到座位，帐篷里差不多坐满了，外面总算不再排队。 穆里尔简直是个噩梦， 罗恩用袖子擦着脑门说， 他以前每年都来过圣诞节，后来谢天谢地他生气了，因为吃饭时弗雷德和乔治在他椅子底下放了个粪蛋。爸爸总说穆里尔在遗嘱里不会赠给他们俩任何东西，他们才不稀罕呢，以后家里谁也赶不上他们俩有钱，估计他们会……我…… 他快速地眨巴眼睛，看着赫敏匆匆朝他们走来。 你的样子太棒了， 总是这副吃惊的口气， 赫敏说，不过脸上还是笑着。她穿着一件飘逸的丁香紫色长裙，脚下是配套的高跟鞋，头发光滑柔顺。 你的姨婆莫里尔可不这么认为，刚才我在楼上碰到她在给芙蓉送头饰，她说，哦天哪，这就是那个麻瓜出身的，然后又说姿势不美，踝骨太突出。 别往心里去，她对谁都不客气， 罗恩说。 是说莫里尔吗？ 乔治和弗雷德一起从大帐篷里钻出来问道。 是啊，他刚才还说我的耳朵不对称，这个老太婆。我真希望比利尔斯叔叔还在，他在婚礼上可是个活宝。 就是看到不祥后24小时就死掉的那个， 赫敏问。 是啊，他最后变得有点古怪， 乔治承认。 但在他发疯前可是每次聚会的生命和灵魂呢， 弗雷德说。 他经常一气灌下整整一瓶火焰威士忌，然后跑到舞池里撩起长袍，掏出一束又一束的鲜花，就从他的…… 是啊，听上去他真是个可爱的人， 赫敏说。哈利哈哈大笑起来。 一辈子没结婚，不知为什么， 罗恩说。 真让我吃惊， 赫敏说。他们笑得太厉害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新来的人。那是个黑头发的年轻人，大鹰钩鼻子，两道黑黑的浓眉。最后他把请柬递到罗恩面前，眼睛盯着赫敏说道， 你看上去太美了。 啊，威克多尔， 赫敏尖叫一声，砰，他的珠串小包掉在地上，发出与他的体积不相称的一声巨响。他红着脸慌乱地捡起包说道， 我不知道你也……天哪，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怎么样？ 罗恩的耳朵又变得通红，他扫了一眼克鲁姆的请柬，似乎对上面的字一个也不相信，然后粗声大气地问， 你怎么会来这儿？ 芙蓉邀请我的， 克鲁姆扬起眉毛说。哈利对克鲁姆并无恶感，跟他握了握手，他觉得还是让克鲁姆离开罗恩身边比较明智，就主动领他去找座位。 你的朋友看到我不太高兴吗？ 他们走进已经挤满了人的大帐篷时，克鲁姆说。 还是说他是你的亲戚？ 他扫了一眼哈利的红色拳发，又问了一句。 堂哥， 哈利嘟囔了一句，但克鲁姆并没有听。他的出现引起了一片骚动，特别是在那些妹娃表姐妹当中，他毕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魁地奇球星啊。就在人们还伸着脖子看他时，罗恩、赫敏、弗雷德和乔治匆匆从过道上走来。 该坐下了， 弗雷德对哈利说， 不然就要被新娘撞上了。 哈利、罗恩和赫敏在弗雷德和乔治后面的第二排落座，赫敏脸色绯红，罗恩的耳朵仍然红得耀眼。过了一会儿，他小声对哈利说， 你有没有看见他留了个傻乎乎的小胡子， 哈利不置可否地嘟囔了一声。温暖的帐篷里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期待，嗡嗡的说话声不时被兴奋的大笑声打断。维斯莱夫妇顺着通道慢慢走来，笑吟吟地朝亲戚们招手致意。维斯莱夫人穿了件崭新的紫色长袍，戴着配套的帽子，